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2倍，一台抵2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台湾彩券新推出中信兄弟刮刮乐，一共有50个头奖，现在买还可抽职棒总冠军赛门票，挺职棒做公益就买中信兄弟刮刮乐。 哎，听说小美去当空姐耶，她那破英文怎么可能当空姐啊？ 她前一阵子去菲律宾游学，才去了2-3个月，回来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去菲律宾游学？ 对呀，她说学费比欧美便宜1半以上，又近又是英语系国家，出去玩又便宜，英文学好了也玩够了，她得意得很呢。 哇，这么好，那要赶快上网研究研究。 更多详情请上菲律宾观光部官网或洽各大菲律宾游学中心。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下唇印的嘴。蝴蝶玫瑰，你自己作戏，告白气球吹得对劲，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掉在一起，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7月24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Oh yeah! Oh yeah! 欢迎来到星期天旗舰版的青春点点，从10点钟开始一路到1点钟，3个小时。 怎么了呢？ 刚刚播可口可乐的广告曲名称。我们刚刚有播可口可乐广告曲名称吗？可口可乐还是可苦 可 乐？ 是可苦可乐吧？我记得有它的广告啊。 对，可是我可能待会还会再来一次。 你就仔细听广告，你就会知道了。 对， 好不好？ 好，今天青春点点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一样会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爹。 第二个小时呢，有可能会是浅尝的塔罗世界，也有可能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酝酿发酵成一个 强烈台风 强台，然后也许是来聊聊你的邻居 恶灵缠身。 对，虽然说邻居啊这种租屋的话题，其实春天也都已经10年12年了，什么东西没聊过呢？但你知道人的经验一直在改变，在更新，你还是会有新故事可以分享的。所以看第二个小时，大家要来分享自己的坏邻居等等之类的，或是你有坏房东吗？毕竟今天我又看到 有人提到了 张小姐那个恶房东 张赎金 恐怖事迹。 有人说是张丽金，不是张丽金啊，是张赎金。虽然最近丽金姐也是上报纸了， 而且加上就是现在暑假，也许有很多新鲜人他们要开始找 屋 租屋。对，大家可以在第二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再重新复习一下，你找房子要注意什么，租屋要注意什么。 我可是租屋达人，听我就对了。 对，我很爱举、 我怎么好像在上班这档事。 我很爱举一个例子，就是反正之前就是也是陪同事去看房子，可是我看房子就纯粹是看热闹。 看房东长怎样。 反正我第一个知道就是转开热水，然后看热水好不好、或是水压大不大、我能 check 就只有这一个。可是 这么少，你能 check 的事情真的有限。 我没有在外面租过啊，然后、 okay. 可是朋友他是从进去可能大门他就开始观察， 对， 怎么东西放哪，他可以由小知道这一栋楼邻居之间的相处应该是怎么样 的 氛围， 很 detail 的东西， 对，感情好不好等等之类、他就连那个都会知道， 他这个都会知道。 嗯，他真的很厉害。 好， 所以第二个小时也许我们可以来互相学习学习。 是， 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先来 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本周出题的老师是许嵩，请问你知道他这张专辑名称是什么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许嵩这张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小麦克风，那个麦克风是可以接在，看起来很像是可以接在耳机还是什么之类的， 耳机孔吧。 对，耳机孔上面那一种。 那你要问我专业的怎么用，我倒是无法好好的叙说。 废话。 我们最好的告别是现在将要灭红颜，与你而起的一壶几杯，全当年轻留个纪念。清晨回笼做了梦，你蝉鸣心开演唱会，场馆里歌迷很多，我被人潮推到尽头。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微笑挥挥手，多懂事的观众。初见和告别之间，回想着身心心点点，在骨灰里面怎么见，沿着环路兜一圈，循环放你唱过的歌，心里的舞台倾慕，主角登场迎来掌声雷动。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微笑挥挥手，多懂事的观众。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整个世界全是你的镜头，听完这一首就理性的退后。直到某一天碰面，在某家餐厅或商店，你挽着他和我擦肩，还好我手也有人牵。广播里响起的歌是恍若隔世的主角，最佳歌手的头衔，大致上有了人选。最佳歌手的感言，记得要慢慢念。 间谍放送。 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 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旅客， Volvo 前晚假期即将开始登机。 这个夏天入住 Volvo 全车系，周周抽价值100,000海外旅游兑换券，连续10周，每周10组，购车再享高额分期零利率优惠。本月底前领牌就有机会优先登机，详情请洽 Volvo 展示中心。 哇，荣恩，我们家怎么变了？ 妙丽，这不是魔法哦，是我自己动手改造的。 你变了？ 嘿嘿，这是因为我想参加金车文教基金会举办的我家变变变创意改造比赛，所以啊， 那个国中国小的学生才能参加啦。你还是没变。我家变变变居家改造拿大奖，详情请上金车文教基金会官网查询。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 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小涵。 听完广告，听歌喽。 劲歌歌曲。 善言辞的男生表达爱情的方式最真，陈大天唱出对爱情现象的观察与体会，一句话惹毛女朋友。 非得压迫我冷水吗？我们在一起不是吗？用一句话惹毛女朋友，我第一名最有才华。 惹毛女朋友，由金曲制作人阿迪亚填词谱曲，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100种失恋的方法》。 我是黄小虎。 飞碟玫瑰，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8，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哈利路亚时间。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留下你想要哈的事情，我们就会帮你哈一下。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正在看吴仲强的直播，脸书直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直播的下方留言，让我们帮你哈一下。 雨柔现在在直播里面，你们可以跟他聊天，他现在就是气噗噗，气噗噗。 然后哈利路亚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大家，你刚你气噗噗的时候呢，帮你拍拍，给你呼呼，给你秀秀，希望你不要那么气。有开心的事情，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呜呼放鞭炮， 一起呜呼 狂喝。 或是你要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也行。 怎么今天的直播看起来比较帅啊？要讲人家坏话，都会看起来比较好看。 可能你就是很火，然后加速你的新陈代谢。 其实我没有很火，火的是刘雨柔。我是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 在今天呢，就是10点节目要开始前，然后强强就在他自己的脸书或是在青春点脸书 强力预告。 我没有就是难得主动预告大家要干嘛。 对，锁定今晚十点，想必你有很多想要哈的事情吧，也没有很多，你有一个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哈的事情。 大家其实看到那个我留的言，他们就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用恶灵缠身这四个字眼。 嗯， 事情是这样的，我就长话短说了。从我们刚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呢，就一年半之前，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很常不在家嘛，就没有 follow 到，没有办法这么准时的 follow 到垃圾车这件事情。 嗯， 那就有点困扰，所以呢，我知道附近有在收垃圾的阿姨，就是挨家挨户收垃圾帮忙丢的阿姨。 嗯， 所以呢，我就找到一个收垃圾的阿姨，就请她帮我们收垃圾。 嗯， 可是因为我们那栋楼只有我们这一家人需要收垃圾， 请阿姨来收。 对，所以。一般的做法是可能每一个人把在出门之前把他们家的垃圾收放到自己的家门口、阿姨就会每一层楼都去收。 嗯， 可是因为只有我们这户人家，那我们只能放在一楼啊，因为阿姨就说她不要上楼啊，我说好。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垃圾就是放在一楼大门口大门内侧里面， 嗯， 走廊那边，然后阿姨就会定时开门进来收走、 嗯、 那时候阿姨就跟我们讲说，那你们要买一个垃圾桶哦，因为如果你们不放垃圾桶，这样垃圾随便放在外面的话，邻居会不高兴， 嗯， 也会可能会有他们会捡臭。 你点是借放，但是你要干净的借放。 对，要干净的借放，所以你最好摆一个垃圾桶有盖子，这样子比较好。我说好，然后也不要放在外面大门外，因为其实外面是不可以放垃圾的， 嗯， 也不可以放杂物，因为会被检举。 嗯， 如果外面的人闲来无事要检举你，是会被罚钱的。 嗯， 我说好，就放在里面，所以就这样就开始了。就开始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垃圾桶也没有很大，其实那垃圾桶还不到腰呢，就是小型的那种塑胶桶， 嗯， 有盖子的，我们就放在靠近信箱的地方最边边，嗯，最角角，就这样放了一年半都相安无事。 嗯， 然后呢到了最近，因为六楼，我们六楼也有住人，然后他也是觉得可能丢垃圾有点麻烦，所以他也是请阿姨来收。对，他也请了，他也买了一个桶子，跟我们一样放在楼下，就放在我们的桶子旁边。 嗯， 那也干干净净的，他也套垃圾袋呢。 嗯， 有一切都很好。好啦，这件事情就惹毛我们四楼了， 嗯， 四楼的邻居。有一次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楼下两个垃圾桶怎么被搬到门外去了，大门外，一楼大门门口。 嗯， 然后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就把它搬进来了，因为门口就是不能放， 嗯， 更何况你放两个， 嗯， 那几天又下大雨，就是前一个礼拜不是天气很不稳吗？ 嗯， 就下大雨，那垃圾桶湿了，我就觉得啊，那就不能放外面，我就把它搬进来，哎，又被放到外，然后搬进来又没多久，它又被搬到外面去，然后我就再搬进来， 嗯，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Hello， 嗯， 也没有人留字条，也没有人来说到底为什么要把它放外面。OK， 然后我就第一天我就先写了一张纸条，我说请勿再移动我们的垃圾桶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如果有妨碍到你，打扰到你，请直接跟我联络。 嗯， 直接按我们的电铃跟我们讲。 嗯， 然后就但不要擅自的去动我们的垃圾桶，因为你这样很没有礼貌。 嗯， 也不是解，好，就这样。结果他还是不管。结果呢，隔天，而且他很妙， 所以他还是在移动，就是在你贴纸条之后。 对，而且其实那只有几天前的事情，可是他很妙，他的是随时随地都在移桶子。雨柔可能早上工作，大概凌晨五六点出门，桶子就已经在外面了。 嗯， 我们前一天半夜已经把他拿进来，他凌晨的时候又在外面，然后他回到 像鬼片， 然后他工作完回到家，可能 maybe 中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哎，他又在外面，然后我出门他。下楼他又在外面，你要知道，我们只要看到他在外面一次，我们就会搬进来一次。 嗯， 可是每一次我们再下去的时候，他都在外面， 所以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他就很闲，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到底想怎样？所以我又再写了一张文情并茂的乐乐等的纸条。 但你那时候还是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嗯， 因为不知道是谁，你也没有办法挨家挨户去问，我觉得也不没礼貌。我就写了，大意就是说，跟第一张一样，如果真的有打扰到啊。不对哦，他是先写了一张纸条先贴在墙壁上。 他也回你纸条？ 他回我第一封的纸条，他写说此处两个大字，请勿再停放任何杂物，已经影响到本大楼的住户的卫生及什么空间，就是已经影响到生活了之类的，就这样。嗯，我心想说我们的垃圾到底哪里影响到你的卫生了。 嗯， 每一天我们的垃圾是每一天都有阿姨收走，每一天下午五点阿姨就会收走。 嗯， 所以你也不可能放过夜或者隔两天或隔三天，真的很臭，不可能，而且还有盖子， 嗯， 也没有落地，也没有散出来，因为都绑好的啊。好，那我就觉得有一点烦，因为你也不署名到底是谁，因为我每次写纸条我都会署名我是几号几楼的， 嗯 ，OK， 我就回了他字条。大意就跟刚刚写的一样，如果你真的对你造成困扰了，请你直接来找我，不要随便移动我的桶子，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嗯、而且搬来搬去其实不会解决事情， 嗯， 我们可以这样搬一辈子，但事情永远不会解决， 嗯， 不需要这样。然后最后面我就留说，如果因为楼下其实在我们没有在我们没有放垃圾桶之前， 大家可能要想一下，强强他住的地方是有点像公寓式的，就那种 旧公寓。 对，旧公寓，你门打开就是你 一个走廊， 正前方就是直接要上楼梯嘛。 就是走廊 会有个小空间， 走廊大概有三公尺、四公尺这么长，然后接下来是楼梯要上楼、 嗯， 然后当然还有楼梯底下的部分。 嗯， 楼梯底下就是那叫楼梯后面就会堆了一些杂物之类的、嗯，反正我们的距离大概这样，宽大概就有两公尺宽。 嗯， 然后进去大门的左手边门上面就是信箱嘛。 嗯， 那我们的垃圾桶在信箱的正下方的靠墙壁这样。 嗯， 然后机车就是从垃圾桶那边一路就是并排这样停到楼梯口那边。 嗯， 好，就是大概是这样格局。所以基本上大家的摩托车也是这样停好啦。 嗯， 好啦，我就回那些纸条，反正最后一句我就是说。基本上楼梯，因为我还做了很多功课，我知道楼梯间是不能放任何东西的，嗯、不管你是哪一楼，一楼也一样， 影响消防，会影响逃生， 会影响逃生之外，其实那是公共空间， 嗯， 但是因为陋习就会积飞成事，所以大家也就是互相，就是、嗯、就放了嘛， 嗯， 好，既然我就说基本上楼梯间是不能放任何东西的，既然大家要放，就互相彼此尊重，包容， 嗯， 你不要乱来，我没有家不要乱来，我就到包容就结束了， 嗯。 我中午写的，下午呢我已经出门了。这个阿姨她就发飙了，她呢在楼下看到这张字条，她就火了。 她好像有时候电影演的这样，啪！ 她就撕下来。我跟你讲，撕下来的时候，正巧不巧，六楼刚好在一楼，六楼的住户刚好在一楼，要回家，要回家之后就被四楼那个阿姨，我们姑且为四姨好了。 嗯。 四楼阿姨四姨呢，就刚好逮到六楼的， 嗯， 就把她骂了一顿，就啪啪啪，这纸条是不是你写的？你要想，她是一个很臭拽的表情哦。 可是你不是写你已经几号几楼了吗？ 那一张我没写， 嗯， 那一张我刚好没位置了，我就反正你应该也知道是我写，字迹都一样。他说是不是你写的？ 嗯 嗯，是不是？你为什么写这个？然后六楼就说不是我啊，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嗯， 他一说不是我，他就 可是六楼没有也是要忙着把自己的桶子搬进来吗？ 他根本不管桶子，他其实不知道桶子不能放外面，所以他其实放哪都没差。 哦， 觉得有他人是我。 嗯， 好。他就知道不是六楼的，直接冲上五楼狂我们家电铃。我们家电铃是叮咚叮咚叮咚叮咚，他讲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好啦，我不在家，谁在家？刘雨柔在家。 天哪，这个等于是故事的续集就对了，续集要等一下再来。 刘雨柔下一趴我 call 给他，叫他来讲。 究竟正在家中的雨柔。面对突然来访的四姨，她会如何面对她呢？她有记得把衣服穿戴整齐吗？哦，但我们这个小时还是哈利路亚，所以 Pig 他想要哈，他只不过想去淡水买一个十元的鲨鱼夹，回家却遇到大塞车，请帮我秀秀，你怎么知道到淡水特别去买啊？ 也太远了吧。 然后 Fly 想要哈说，前天嫁人的姐姐祝福你幸福快乐。 Carter 希望他们的店业绩越来越好。 什么店啊？ 百货零售。 这首歌曲来自 HTJ， 出爱症。 他说雨水是成长的，四面黄山是筑起成长，我心跳加速像呼吸发烧走歌，松海破落像惊吓挣扎挣扎，想说又不敢说，我想他不想他，你在干嘛？ 些吞口有点渴，去问医生我是不是快要感冒了。他说晕眩是正常的，是幻觉，甚至基本征兆。我心跳加速，深呼吸，发烧，天哪！松开，暴露的神经在抱着挣扎，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你说我爱他，我不爱他，我怕他回答。My God， 是躺上又又往上爬，别傻，经不住几句玩笑话。 TJ 发行了首张个人迷你专辑《出爱症》，10:31。如果你想要嗨露娜的话，我们还是持续可以帮大家嗨里露娜。你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或是在吴仲强的直播下方留言。 刚刚前情提要，先前情提要。刚刚四楼的阿姨已经气冲冲的拿着我写的纸条冲上了五楼，冲上了五楼，雨柔刚好在家，发生什么事呢？掌声欢迎刘雨柔。 叮咚叮咚。 哎呦， 嗨！ 我跟你讲，我就是要气 死。哎，你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喂。 好，请说。好，我阿姨冲上去狂按电铃之后发生什么事？ 阿姨狂按电铃之后，我打开了门。然后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门口， 嗯， 我就问她，请问有什么事吗？ 哦， 她就拿着那张纸条，然后用臭拽的脸， 哼， 超臭 拽，她就说，她就劈头就说，是你写的吗？ 你写的吗？ 对，然后我就说，不是，请问有什么事吗？她就说，不是你写的，谁写的？ 她这么戏剧化 哦。对，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住不止我一个人。 嗯， 她说。那你们住多少人？到底干你屁事啊？ 那你们住多少人？ 他是美环吗？美环长大了， 不就住三个人吗？ 对啊。 然后但我没有想跟他说住几个人，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很没有礼貌。 对，一方面也是干你什么事？ 对，我就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哦、 他就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不能放垃圾桶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不能放垃圾桶。 嗯， 我说，他就说，你们因为你们放垃圾桶，害我爸爸脚受伤。 怎么会这样？ 我说，请问你爸脚为什么受伤？难道是被我们家垃圾桶刮伤吗？ 还是被粘到？还是被压到？ 他就说，我爸爸为了要闪你们的垃圾桶，被旁边的机车刮到。我说 ，Hello， 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耶。我说，你的脚被机车刮到。我说，你把机车搬出去啊。 对啊，你没怪 我 这种干嘛？ 什么事呢？ 我觉得他听到你这样回，应该会愤怒值再度上升。 他的火一直在燃烧，因为他态度不好，跟我态度也没多好。然后好，我跟你讲，经典来了，他就说什么我跟你讲啦，你们这些什么房客凭什么威胁我们住户？我说不好意思哎、欸，我说我听不懂什么叫房客，什么叫住户？难不成我是偷人家房子来住吗？我也有付钱，为什么我是房客，你是住户？ 哼， 对他这句很没有道理。 对，然后他就说，我们买房子住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分配好一楼，就是我们有停车，就是每个人都有停车位。我说我听不懂什么叫分配、欸，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是强调不好意思，肯定也不好意思，非常欠揍。 你的不好，对啊， 而且我的 脸，原来如此。 我必须要承认，我的脸也比他更臭。而且我的不好意思很讨厌， 你的不好意思就是那种很像连续剧，可能还会弯腰，不好意思、欸， 我真的不时的弯腰，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耶。 所以他就说，一楼他们在买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分配 就像是分配那个停车位， 重点 是 他还跟我讲说，不好意思哦，我们都有花钱好吗？一楼我们都是有花钱，我说花什么钱？他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有花钱，包括这一栋楼的顶楼我们都有花钱。我说那你可以把顶楼租户赶出去啊。他说基本上照理来讲我们是可以这样做。我说那你去啊。 刚好，因为我们好像也是蛮希望就是楼上不要住人。 他应该更不开心了。 对， 他的火大。 他的意思，那个阿姨意思应该是说，他们在买的时候，当然包括公社， 嗯， 都有花到钱。那废话，谁不是花了、嗯、会花了公社 钱？可是那你跟房东租的时候，不就也有权利可以使用 ？Of course， 我就不、 哦、 我们就不懂他在干嘛嘛。 嗯， 他 他就来了，他就说什么叫你的房东出来跟我讲，我说我真的会把房东叫来跟你讲，以及带上警察好吗，我现在懒得浪费时间在你身上，我就甩他门，然后把门上锁。 嗯，他没有在叮咚叮咚， 他在给我叮咚叮咚试试看 呢。他那时候就跑就走了， 他就走了，因为他知道我火上来了。 好，雨柔的宝，好啊，你说还有呢，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今天， 好，接下来 主奈不就刚刚 好，接下来到刚刚发生的事中间呢，其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垃圾桶不停的被搬出去，然后我们再把它搬进来， 所以吵架完之后还是在搬出搬入。 对，他就一直不停歇，他是蔡依林，他不停歇，他一直旋转搬出去拿进来，不停歇拿进来搬出去拿进来搬出去拿进来搬出去，就这样一直到今天。 哼， 然后昨天我就在家里面跟雨柔聊，就是很烦嘛，就是雨柔觉得很烦，不是哈哈，不是这个，就觉得雨柔觉得他一直搬出去，我们拿进来这件事情有点烦。我就说没关系，因为我就想要这样子，因为搬进来对我们来说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重点是他搬出去，他总有一天他会爆炸， 嗯， 他会觉得他一看到那个垃圾桶他就堵拦， 嗯， 他就心情不好，所以他就要把它搬出去。我说我们就跟他耗，我就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他惹毛，惹到他精神崩溃，再来按我们家电铃。 嗯， 好。一直搬进搬出搬进搬出，就在刚刚8:02的时候， 有必要接到那么细吗？ 因为雨柔那时候传简讯来啊，雨柔发生什么事了？快跟大家讲！ 我家电铃又再度响起，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而且它不是已经叮咚叮咚，它是叮咚， 你说按 着不放的这一种， 叮咚。 而且你知道吗，我说如果家里没人，这个就是一般要按人家家电铃，大概一两分钟就会放弃， 嗯， 他没有，他给我足足按了快10分钟不走。 他怎么知道家里一定有人？ 我不知道，而且他按就算了，你知道这个时候他还给我加上按我们家门把，欸， 他是因为我们家 门把怎么按， 因为我们家的门把是用按下去推开的，不是转的， 嗯， 所以他可以一直按门把看门要有没有锁，他要开那个门。 好可怕哦， 他要开那个门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他要开那个门啊，他想干嘛？ 所以言下之意，如果我家没上锁的话， 他就冲进来了。要是雨柔一个人在家，如果他刚好在睡觉或干嘛，他要拿武器要攻击他也是可以。 那最后你有开门吗？ 我没有开门，因为当时我在房间有点忙。 哎，你不是裸，欸，你不是裸， 欸，等一下你在忙什么？就我到底有点兴趣了， 因为我刚下班回来，我就有点衣衫不整。因为毕竟在家里，你知道，我如果还要穿衣服出去开门，是有点麻烦。 嗯，所以那他有边大吼说什么"五楼住户，你给我出来面对"这样？ 是没有大吼，但是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因为没有人可以直接穿越一楼大门，然后上来我家按我家楼上的门。 也没有必要，也没有人会直接上来按电铃啊，还会有谁？ 哎，转门把那一瞬间其实蛮像鬼片的，欸， 对， 很， 我觉得很像恐怖片，就有什么坏人要来杀你还是什么的。 对啊，要是他真的冲进来，要是我们真的忘记锁门怎么办？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昨天刚看完《鬼关灯》，也是会一直转门吧？ 真的假的？哎，其实家里面是完全真的闹鬼，真正闹鬼。Oh no！ 雨柔怎么了？雨柔不讲话。 雨柔 不是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这样一给我按完之后，我真的火大，我这全副武装把衣服全部穿好。我现在就在等他第二次上来按门铃。 你穿有穿跟魔鬼克星一样全副武装吗？ 没有，但我把我的全套带好了。 当时变成古墓奇兵，变成安吉丽娜。 你是说你故意穿半截，然后会露出你的马甲线跟腹肌，跟你的二头肌跟三头？ 露那干嘛？ 对，然后我把我的手都绑好，以及全套都带好，他就上来，我直接一拳给他打下去。 而且刚刚他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厨房哪里有什么武器，哪里有喷火枪，哪里有干嘛的，你可以都可以拿来用。 可是到底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我觉得无解，因为你就是碰到了精神病，你要有什么解？ 有解， 他要的方法就是 把桶子拿走。 他就是不要我们放桶子，或者是放在外面。 可是如果他住在这么那么久，你们都已经桶子放了一年半，为什么到了今天？ That's the point。 所以是可能他爸爸受伤了，他就很生气。 但是你要 重点，他爸爸是被机车刮伤，你为什么质疑机车呢？ 停了一排机车。其实老实讲，我刚刚就讲了。楼梯间是不可以放任何东西， 嗯， 不管是鞋柜、摩托车、垃圾桶、垃圾伞架什么，其实都不可以放。 嗯， 你今天要放，那你就是要互相忍让。 嗯， 垃圾桶呢，我跟你讲，垃圾桶它的直径可能有 1.5 公尺，两， 嗯， 个是不是就3公尺了？ 嗯， 或者2公尺好了，它都已经帮你把信箱跟摩托车隔那么开了，你还会去刮到摩托车，那到底干我屁事？ 嗯， 所以 我跟你讲，我真的会去买钢片放进去。 不要，钢片好重。 我就看他怎么搬呢、啊、 前天昨天我们家垃圾桶里面放了两包垃圾、嗯、很重，他照样搬，照搬出去，照搬不误。 那他们到底是只搬你呢，还是连六楼一起搬？ 连六楼的一起搬，但我搬进来也会连六楼一起搬。 所以六楼等于是很开心的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六楼一切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他们自己是有停机车在一楼的楼梯间的吗？ 你说谁？ 就是四姨。 四楼。 四姨不，就是不知道，可能有。而且那一排机车，老实讲，你放在楼梯间更危险的是机车，要是它自然 对啊，那解决办法就是要么就大家都不要放了，因为它本来就不能放。 对，但是我也不想要闹到让住户都很不方便，因为根本就是小事情，你有必要这么气吗？可是四姨好气。 那你们公寓会有个公寓的自治会之类的？ 其实可能有，像我们二楼的阿姨，她就是一个很热心的阿姨。嗯，我们刚搬来的时候，二楼的阿姨都有跟我讲解一下这边住户到底都住了谁、嗯，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或是怎么样，包括垃圾桶的事情，阿姨有跟我讲说，哦，可能会有些邻居不高就会反应。嗯，我说那这样子做会比较好，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们都可以停机车，可是我们都没有机车要停，我们放个垃圾桶不为过吧？嗯，也没有碍着大家。阿姨就说，嗯，也对啦。 还是应该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到了。 没有要跟你开会议啊，因为我 没有啊。我跟吴中祥说，好啊，你不让我放我的垃圾桶，那我停我的垃圾桶总可以吧？我就在我的垃圾桶下面装四个轮子，我停在那。 是什么？这是一个 R2 很那一台叫什么？ 我们就骑轮子，那叫什么？垃圾桶轮子出去，我们就骑它。 我每天骑它。我 所以之后 买菜我也甘 之后报纸就会写刘雨柔精神状况堪忧，骑着垃圾桶在家里附近乱逛。 哎，你管我，我爱骑垃圾桶，你管我。 所以垃圾桶不行，就把它加装成机车，可能就可以了。 反正现在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你的意思是说，你从八点多你换好衣服在你家坐到现在吗？ 对，我现在坐到现在，我非常有时间跟他好。 你没有坐到现在啊，因为我们刚才在看家里面监视器的时候，客厅就只有阿喵跟东东。 我不能说我房间门口吗？你很奇怪。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在撒谎。 你在撒谎，是不是不在家？ 我要哭了！你们要这样好，我要报警！你不要回来，我换锁！ 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你先不要跟我回家。 买啦，我要跟你一起对抗恶势力呢。好啦， 就留我一个人在家里。 你有本事，你来电台，你现在来电台，你开车来电台，等一下接我下班。 你自己要我顺便接你回家吧。 呀， 马上被发现。 好，谢谢雨柔，小心哦，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10:42，依婷想要哈哈的脊椎快快医好，工作早早找到，谢谢。 干巴的。 我看有没有人要哈什么？没有，大家都在讲四姨的故事。 会不会四姨也在看你的直播啊？ 我欢迎四姨来，四姨最好是现在扭开收音机在听我们的广播，来吧。 四姨知道你是电台主持人吗？ 不，他应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可能知道我们是艺人，但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的。来吧，我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夜。 开过是枯萎，就别再流泪，这一点就受伤比地球还要可悲。如果这世界很快就要被摧毁，多爱一回。开过狂风吹，就别太忌讳，什么都不害怕，看上了就勇敢追。因为这世界很快就要被摧毁，再有一多一秒就崩溃，我闪回眸的回，再不留山梦就再追，爱笑会往下垂，再不许还是就粉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还有几次浪漫的约会，爱情开始追开始对，天就开始睡开始追。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慌了，头发来不来得及变回一起的轮椅，靠背起泡热海水。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慌了，紧紧抱着再也难入睡，梦就开始美开始追，风就开始吹开始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要是可以撑到60岁，一起牵着手在沙漠里堆个水堆。爱自己了，坏了坏了，我们都坏了，把周围弄坏了，把周围弄坏了，快乐快乐，我们都快乐，可地球不快乐，就谁也不快乐了。呜呼。 最爱，笑会往下垂，再不许还是就粉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还有惊喜浪漫的约会，爱情开始追开始追，天就开始睡开始追，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慌了，头发来不来得及变回一起的轮椅，靠背起泡热海水，慌了慌了慌了慌了慌了，紧紧抱着再也难入睡，梦想开始没开始追，风却开始吹开始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要是可以撑到六十岁，一起牵着手在沙漠里堆个雪就快 乐，就快乐当雨夜都应验了， 所有的天长地久的爱恋都一个一个的幻灭了， 快乐更快乐要弥补要趁早了， 生命都是爱都要爱，要不然就等一命，呜呼， 爱了爱了我们都爱了，都 还有几次浪漫的约会， 爱了爱了我们都爱了吗， 歌曲呢是来自林雨中的呜呼，10:4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有人建议乔治说可以找那个自治协会共同讨论啊， 什么是自治协会， 可能就是你们就是大家约约每个住户， 不要， 我们来开个会， 不要，这也不会是我约，要约就是他约，我现在就是处于我不想要主动挑起事端，但如果你要来惹我，你就会死得很难看， 可是这样真的是无解下去。 等你来找我，你越因为我写那么， 他觉得我来找你来， 我那张 你又不开。 可是我那张字条我已经写了，如果你真的这样困扰，你请你来跟我谈。但如果你一上来是用这么冲的口气兴师问罪，然后跟萧伯一样一直在那边发脾气， 你是不是很失望？当时的你不在家， 我对啊，我失望，我有点失望啊，因为他每次惹都惹到刘雨柔啊。我希望可以跟他好好谈， 所以你也不会想要主动去按四楼门铃说好我们现在就来聊关于筒子要怎么样， 可是因为我回家这几天都比较晚、啊、我不想要吵到他爸爸，因为我毕竟尊重老人家，因为他爸爸其实不算是个坏， 他不是已经是个，他爸爸年纪很大了是不是， 好像也就是六七十或七八十岁、嗯、那如果阿公在休息吵的又不是阿公、嗯、那上来吵架又不是阿公，你干嘛去吓老人家、嗯、我这点良知还是有的，那个疯女人是吓我们两只猫欸， 真可怕。这首歌曲来自于松隆子的幸运草， 走る雲の影ラムネ水飲むあなた撫でるように投げた視線の投げは指の爪音の可能性あるのならかけてみよう、これが私の未来、四つ葉の黒を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真传奇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可能从未想过，心跳可以如此沸腾。奥迪 A5 前卫的流行外形，将分秒让你欲罢不能。凡入主奥迪 A5 全车系，即享5年安心优付专案，提供5年最高100万分期零利率。5年保固，5年或50000公里免费基础保养，抢先驾驭奔驰快感，详情请下奥迪全台展示中心。 Hold 住好世界，明亮趁年轻。金车补给员金盏花萃取物叶黄素，百人使用见证，满意度高达92%。金车品质值得信赖，快上网搜寻金车补给员。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 田馥甄的日常，7月13日全亚洲限量珍藏。 听完广告听歌喽。 静谍放送，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最深情的告白，迷幻乐团最美好的相遇。小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加着来电子 Apple。我们俩的心愿间不能面对面，但是思念依旧甜。好在我都有。 10:55， 陈同学想要他明天可以早起，因为从明天开始，他的国中要开始暑伏了。 干巴爹 ！Oh no， 有的人的暑期应该已经结束了，要开始暑伏了。 雨柔说：“哦，雨柔说是隔壁楼下。”嗯，好，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底是四楼的哪一个四姨， 因为你们一层有两户。 对啊。 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火》，请问到了整点报时过后第二个小时的校园大小事，究竟是要算塔罗呢，还是请来分享你的邻居的奇葩事迹？ 让大家来分享邻居的奇葩事件好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蛮想讲他们的奇葩邻居的。 好的，下个小时你家邻居，或是你有遇过 要做对的事。 我知道邻居很多很可怕，可是搞不好有人遇过他有天使邻居 哦，超棒的邻居。 欸，我倒是很少听有人分享他的邻居有多么多么棒。欸，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邻居，欢迎你跟我们增加我们对于这个世间。 我是天使邻居啊。 你有主动帮邻居做过什么吗？还是 主动丢垃圾啊？ 哦，这么棒。 就有时候以前我们拿下楼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阿伯或是欧巴桑，他们就是提得很重的垃圾，我说我顺便帮你丢了，你不要下去了，我都会去追垃圾车啊。 哇哦，只是现在无法追了。 我现在追到你 天涯海角。 对对对， 下个小时关于邻居的大小事。 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休息。Baby， 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爱情就是火。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婆，我们回来喽。 妈咪，妹妹在哭，哎，我去抱抱她。哎，不行哦。 哎，对对对对，小宝，先来洗洗手，做好洗手五步骤：湿、搓、冲、捧、擦，把手上的细菌和病毒都赶跑哦。 哦，我手洗干净了，可以去抱妹妹了。 嗯，手洗干净才是疼爱妹妹的好表现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016喜悦放城市亲子园游会来咯，7月30桃园清溪公园苹果剧团，8月13中立中正公园小青蛙剧团，还有闯关游戏、摸彩、故事擂台争霸赛，请洽桃园市立图书馆官网或脸书搜寻喜悦放城市。以上广告由桃园市立图书馆提供。 大家好，我是包伟民，这是我的新歌《欧巴》。 当场和你家喊我一声欧巴，变出一朵花，让你全身都融化。个人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当场和你家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芭芭拉史翠珊、乔许、美声兰陵最爱翻唱。秘密花园20周年天籁现场精选 CD 加演唱会 DVD 环球。 我是李荣浩，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 飞碟那个空中的梦想家， 你不是会过敏吗？怎么不害怕用面膜啦？ 朋友送了五片黛妮蚕丝面膜，独家百分百贴肤纯蚕丝，最柔软服贴的触感，有效导入蚕丝蛋白精华及日本龟甲烷小分子玻尿酸，给我水嫩细致的肌肤，又不易过敏。黛妮蚕丝周年庆，满1500送蚕丝面膜，快搜寻黛妮蚕丝。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6。 飞碟首选强打新陈洁仪已经登场。 我生命的光， 下周在青春点点点节目海洋音乐季海洋之星大奖得主台湾爽乐团要送你他们的专属海滩巾哦。 大家好，我们是 嘴歌乐团， 主义的美之学也没有那么美心，我告诉自己总会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Phil 林一匡。这个星期真的很快就过了，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嗯，我都觉得是蛮幸福了。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再一次去介绍我新的音乐。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更多的事情，那就请大家去留意我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就 search 林一匡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赞，耶！ 相信你眼光无可取代，昨晚你笑着摆渡减肥吃着青菜，今天怪我没有预定 buffet 和快餐，原来卡路里呢每周平均计算，独特的研究为你喝彩，小众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我俯首称臣，小众情人除了你眼不见而不闻，身边算你算什么都是木头人，终于学会翻过蛋炒饭而翻炒蛋，放假手牵手逛街看韩剧多浪漫，我的房间你分享了不止一半，顺便我的心全部霸占，小丑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我俯首称臣，小丑情人除了你眼不见而不闻，整片森林算什么都是木头人，是说爱怎么是为自尊， 其实我不太记得你昨天穿什么，其实我不太懂得你那还怎么了，你把雪白亮白，我是深白， 我看不出来，因为你适合每一种色彩， 像受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我俯首称臣，小丑情人，除了你眼不见耳不闻，整片森林算什么，都是木头人，小丑情人，谁叫我是你专属情人，句句话都是真理，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它是林奕匡，11:06，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本周呢，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你的邻居大小事，不管今天你要分享你的好邻居、坏邻居，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我们来见证一下世间里的百百人。 嗯。 好，我有看到 App 上有一些人留的蛮多字的，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分享，大家可以直接打给我们哦，02-23639955 23639955。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左左右右的《飞飞飞》。02-23639955 23639955，你有什么样的邻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不管他是天使邻居还是恶魔邻居。嗨，你好， 玛丽好，强强好， 你好。 你是要讲你的邻居吗？ 我先提供一个想法给强强，对，但不 不见得对，但是可以参考一下。 你刚刚留言讲的那些方法都错啊。 我都不错吗？还是 都蛮没办法，都蛮错的。 为什么？我是想说，你跟雨柔是不是会每天出门上班？ 会每天出门，但也不是上班啦，对一半。 对，那你们如果说每天可不可以带一些垃圾去上班，公司或者是上班的地方丢呢？ 就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在家那边丢垃圾咯。这是什么烂？ 对，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个冲突了。如果说你可以带到公司， 没有，现在你搞错了，我没有要避免冲突， 你就是要跟他冲突。 所以你的方式就是，你觉得他应该就是把垃圾桶收起来？ 你觉得我不该丢垃圾？ 因为这个很复杂啦，因为公寓就是要去等垃圾车嘛。那你大楼的话，当然会有管委会，会有清洁阿姨之类的 啊。没有啊，现在重点已经不是这个啦，重点是。你楼下全部都可以放东西的话，大家每一户都在停摩托车的话，我放个垃圾桶为什么不行？ 照理讲是都不行。 可是大家都可以放，那为什么我不能放？ 应该有住户规约的，就算是公寓，应该也有住户规约。 什么规约？没有法律效应啊！因为如果依照法律的话，我们那一层楼是一楼是通通不能放东西。既然你们要放，为什么我不能放我垃圾桶？ 不是没有法律效力。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低于法律效力， 91年前的旧公寓不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约， 然后规约又低于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但问题是法律就是这样嘛，就是不能放东西嘛。总而言之就是不能放东西嘛。 那你的意思 说 既然放了， 对， 放了机车应该也是可以放的，这种 机飞城市的话，大家如果都需要用到那个空间，那大家是不是应该互相彼此包容跟尊重？如果真的要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或是需要谈一谈空间该怎么规划，那就是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而不是用这种方法上来找我理论吵架。 重点是他已经去转那个门把了，对不对？ 对啊，你看，对，他就是要来硬的，那为什么还要我退让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还要把我的垃圾拿到家里，拿到公司去丢，我神经病啊！我搭个捷运扛了一包垃圾，我疯啦。 联想他的画面蛮有趣的，比如说他扛了一大包垃圾到片场，然后就说、哦、不好意思，我 是啊，每天的话不会多大包吧，才两三个人， 我们超大包。 他们是一个家庭，那么 对啊，不管大包还是小包，我们的垃圾就没有必要拿到别的地方去丢，那是我们的家，这个方法烂透了。那为什么不把机车停到外面去呢？这样他就不会被机车刮到脚啦。外面那么多停车位， 提供一个想法嘛。 越讲我越火。 真的， 不要，我再喝一口茶，再喝一口茶。 我喝茶，对嘛？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应该是我们退让，因为这也没有取得平衡，对不对？因为如果我退的话，也没有取得平衡。 因为我现在都是在垃圾区公司丢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们那边是九点收垃圾，可是我7点就上班。 可是说实在的，公司也不能让你丢啊。因为公司付钱请人家来收，是收公司的垃圾，不是收你家用垃圾。如果公司的人去检举你说，你都把家里面的垃圾拿来丢，那也是不行的啊，因为你用的是公司资源啊。 好像有点不对，但是我在公司我也是付出劳力心力啊，每个月薪水也是给我。 你这就是歪，那就是歪理，因为那个就是你在公司制造的垃圾，公司处理。 像我们大楼就会说，你不可以丢你自己家的垃圾，就那些大垃圾可能是不能丢的。 对啊。对对对， 所以他如果带来电台的话，是会被骂的。 我也不想要， 啊、 我不管搭任何交通工具，扛一包垃圾来就是怪。 重点是你们的垃圾量又特别多， 也就25公升垃圾袋也没有多，但是就是比一个正常的背包还大就对了。 哦，我是有遇到好邻居啦，好邻居可以讲吗？ 可， 就是我们住3楼嘛，那7楼的他们的女儿跟我们的女儿是同班的。嗯。然后就是我女儿有时候问说啊，妈妈，我可不可以去7楼同学家玩？然后就好就去，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她就在人家家里吃饭了。嗯， 吃饭、洗澡、泡澡，然后换睡衣、睡觉， 太夸张了， 就是很过分的。那我们有时候在楼梯间、在电梯遇到那个邻居的时候，不好意思去打扰你们，他说啊，没有关系，只是顺便而已这样子。 这建立在他的同学，他们是同学，你们就是同学的家长们啊。 对，可是我们要留他同学来我们家吃饭，他们妈妈都说不用，太客气这样。 就觉得拍谁吧？ 对啊，有时候一起进电梯，我们3楼，他们7楼，知道就会先帮他们7楼，那他也会说谢谢这样。 这就是互相，这是好邻居。 对啊，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嘛。 善的循环。哦，我今天讲 你多往这方面想一点好不好？ 我本来就是很 peace 的人，到底把我想我有多凶啊？今天上来吵架又不是我。 所以也有人说他认为可以主动去关心老先生的伤势。那你被机车刮到你还好吗？做个开场、 对啊、 做个开场之后，但是我觉得齁， 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好声好气过了，事不过三，你已经冲上来 过那个 timing 了吗？ 他已经过了。如果你上来真的是跟我讲说我们需要谈一谈，需要就是你写的字条我都有看到或干嘛的 ，OK， 我可以顺，我其实也有想过。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我也只是念念上面留言，别这样。 我还下了去关心你家老头的伤势，你怎么不关心我们家猫被吓得半死啊？ 你们这里蛮尊重老人家的吗？ 我真的很尊重老人家，但又不是我弄伤他的。现在 我相信 现在也不管尊重不尊重了，反正你来找我吵架，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脸色了。 我相信依你的智慧，你应该可以很圆满处理这件事情。 我愚笨啊，是啦。被 好了，谢谢了哈， 感谢，拜拜。 拜拜 11:15，02-23639955，23639955，你遇过怎么样的邻居呢？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分享。 相信邻居啊，混蛋！ 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来自于爸爸魏如萱，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喂，你好。 哦， 你是谁呢？你是谁呢？ 哦，我是黄先生。 嗨，黄先生。 嗯， 你觉得怎么了呢？ 还是要好好的那个沟通，因为像以前我们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们比较严重，因为一楼的住户、因为我们可能这边只有一些盆栽的东西然后就是浇水嘛，它不是会滴下去嘛然后因为楼下的住户他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伯伯他后来就是一直狂按电铃然后狂按电铃之后就是我们的住户就有去开门然后他就是要杀我们。 什么 要杀你们的 主？一见面就一见如杀 ， 一见面就杀人。 因为他就说我们楼上的水滴到他们的就是他们庭院， 那也不需要到杀人。 所以他完全没有任何事先的抱怨、沟通、协调，一见面就杀人。 对， 太夸张 了。 反正那时候就闹得就很糟糕，就是因为当天我也不在家，所以 就是住就是其他的人有跟我讲说，就是闹到什么什么老人社什么国委会还什么外国鬼的，就是全部都来啊，嗯、然后警察也来啊，嗯、然后北北就很坚持讲说，就是 我要杀他。 对，就是他就说他要杀，因为我们的水就滴到他那边。 那个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对， 水一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可是就很冤枉，因为就是其实真的没有几滴，然后那个我们就是其他的就是室友就说好，那我帮你擦干净，他说不行。 所以重点其实已经不是水了， 他就是很神奇，因为 就是 我觉得 被俩拱了。 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事情就是好好解决，不然其实闹很大，真的很。就是很难看嘛，然后让自己也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这就很诡异，就是他在生气跟不跟到达临界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缓冲期的，对，他是零到直接到一百。 对， 像四姨也是啊，四姨也是零直接到一百。 但 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呢？ 就是如果他说不要放，我是建议你，就是如果不要放的话就算，就是想其他办法，就不要再放了。因为像后来到那个住户，就我们房东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想说，那可能合约到就是可能要搬家 不租给房客了， 但是 对，因为他觉得会制造那个房东的困扰。 可是现在，可是现在 当天就是房东也是在上班的时候就赶 来 这边， 是， 对，然后就闹得很大，就觉得说怎么会就是只是一个 垃圾或是一个盆栽， 对，或是只是几滴水就可以闹得就是。就是天翻地覆，他觉得啊，那这个房客可能就是可能换一个比较。 可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环境， 这样子也很冤呐、啊。因为他比那个二楼滴水的，其实也不过就是小事，他也没再犯了。但是一楼就是狂要杀他，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后来之后，因为现在那个状况就是，比如说好，就是北北坚持就是说好，没有我杀你，反正我现在已经年纪也很大，他可能已经七八十岁， 他 就 豁出去了，不顾 反正我杀你，我活的也够。然后另我们的住户想说，就是他说：“你这样我要告你，因为你就是那什么威 胁 我 威胁、啊， 或是恐吓我啊。” 对啊， 反正就是很争执的，就是一段时间。然后反正最后也是就不了了之，就是可能时间过了沉淀之后 就算了， 就算了。然后我们也把那个就是什么盆栽的东西都不放了，就都不会放在那边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邻居就是有一些妹妹嘎嘎也是要去注意。你很喜欢这个环境，可能就要去配合这个环境下的一些 妥协、 不成文的规定。那你去进一家公司好了，它一定有一些规则吧，潜规则。那你可能觉得说，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但现在问题就是卡在除了我们这一户之外，还有六楼，还有我们这五楼的隔壁那一户。全部都是同一个房东，所以他其实冲康了这个房东的三户。今天就算不是我们住在这边，任何一个人来住这边的房子都会被他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那请问房东要不要处理这件事情，还是把所有房客通通换掉一批，然后换进来之后也难保不会有重视 房东说什么呢？ 房东到现在都没吭声 啊。 对，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就是先交给房东处理， 所以我才没做任何反应啊。 还是先马上留 LINE 的语音给他。 不 没有没有，你就一直去按房东电，你就一个反应一个嘛。 房东住很远，但这也不是重点，就是我现在的方法是冷处理，我根本不想跟你正面起冲突。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就是像，因为我也是有这一次听，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会一件那么小的事情，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超小的。 对，然后可以引发成这么大的风波，所以 但是那个北北有一点太歇斯底里了啦。 对对，就像你刚那个室友不是打电话来说什么，我都还没穿好衣服，为什么这样？然后一直在开那个门，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对啊， 对啊，我就说，如果说好，那如果今天只剩下那个女生她在家里，那她又没有刚好又那么不小心没有关好门，那她怎么办？ 哦，雨柔 如果她又长得很正或是什么什么之类，那不是更糟糕？ 她不是刚好，她是真的长得很正， 是吗？我不知道，没关系。 Anyway， 反正对，这就是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对， 我们想要跟她好好聊的时候，她不愿意。 她 不愿意哦，不是我们不好好谈，是她不愿意哦。因为我的字里行间，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谈，而不要用这种幼稚的方式，你来我往，你搬我的，我搬你的，这没有意义。可是他今天第一时间发难，那我当然还是想办法想要就事论事，就是我们好好坐下来谈。但是就是他不愿意，他每一次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要先发一顿脾气，先来一次发飙。 好啊， 那就没办法啦。 我建议你啊，就是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会造成的困难，那你就搬吧，反正就是一个有一个这样的邻居。 No, 错了，不行，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我们都要逃？ 不是，我们不是逃，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 你知道搬家要花多少钱吗？要花多少精神力吗？为什么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不试着解决它，我们要避开呢？那有多少的恶邻居会继续住在那边，它一样造成住户的危险，或是他一定要跟住户吵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个方法来，然后制止这件事情？ 我的意思说，方法可能有很多种。那我觉得就是不要危害，就是到自己的 安全， 自身安全。因为刚刚就是那个你的室友又讲说，就是我都还没穿好衣服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他可能没有想到，他也会危害他自身的安全。 你说你要危害他吗？ 嗯，很难讲哦。 不要这样子， 当然还是，当然还是有， 以和为贵， 还是有沟通的方式。但是现在就是强强 冷处理， 他冷处理。但其实你的情绪也是在一百，你也是不愿意主动示出善意。 我觉得他情绪应该是2000%吧。 就是你 要等他冷静下来，才有办法处理。他不冷静， 马丽家请他喝饮料。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你的邻居他不会冷静了，因为他每天进进出出，他看到垃圾桶，就是会唤起他那一股火，所以他只会一直火，然后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就是主动去找他，就隔天白天去找他。 那如果说你把那种黏住呢？ 这也是个烂方法啊，这不对啊。 好啦，我只是开个玩笑，让你转换。 但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以和为贵最重要，不然到闹得越来越大，也没有必要，也不好，也可能危害安全，对不对？ 对，第一个危害安全，是到最后啊，如果房东真的出面处理的话，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哎，那我们可能要解约，那这样也很麻烦。 那到时候再说、 啊。约到什么时候啊？ 就到今年。 就到今年。 那到时候再说，那就是跟自己搬跟或是被搬那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冷静解决。 对。 对不对？ 就是我只能告诉你说我有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后来就搬了吗？ 没有没有，我还是没有搬，只是另一个住户搬。 那个盆栽住户就搬了。 哦哦哦，那个盆栽住户搬了。 就是那个盆栽也不是他的，他只是好心帮忙浇个水，然后就没想到闹这么大风波。 这也是真的蛮，有时候人真的是蛮 衰 的， 就是很 冤。 对啊， 我会听你的话，好好的想一想。 就像在路上，就是有些人开车或什么之类，你只是按个喇叭，他可能就要杀你、砍你，或者拿棒球棍打你，那何必呢？就是想说，好吧，你就算。你不能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他讲说你不行这样。 更衰的是前面车倒地，你去问他说还好吗？就被栽赃成就是 你撞他，撞到他。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这种事。那我觉得如果说可是叫逃避， 可是我们也不能把司仪归类成真的是一个疯子，他搞不好根本不疯，他只是脾气大了点。 有可能，就是要比较smooth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子，会 我很smooth啦，就暂时不要跟他正面冲突。就算他，我可以保证是，就算他上楼来怒气冲冲，我也不会真的就是跟他劈头就骂。 嗯， 我不是那种 个性的人。你 会不 想叫他 司仪啊？不好吧？哎呦，这我倒没想到啊，还是不要好了。好，谢谢你、 啊， 谢谢你。 不会，那就这样子哦。 祝福你， 祝福你， 祝福我什么吗？ 祝福你， 我应该要祝福你啦， 祝福大家都遇到好邻居啦，好不好？ 对啊， 好， 嗯、真的。然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像一楼的公共空间啦、啊，就是像那种一样，是开一个铁门，做一些小小的那种 空间， 都可以停停车或者是行李箱那个地方。 对， 像我们这边，就是房东他也进来的时候，他也跟我讲一个不成文规，他说你们的机车啊或者是什么这些都不能。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其他楼层的可以？ 嗯， 然后因为他们是本来这边住，就是他们是本来就是买来这边， 他们是用买，他们自买自住， 但是房东也是买的啊。 对，房东也是买，但是他们通常比如说什么公寓或什么就是比较老的，就是可能有二三十年那种以上的公寓，他们可能是本来就已经自产在那边的，他们其实都会很反弹，就是租的地方是租人的、哦、因为他们觉得比如说危险啊或者安全、啊、 我懂你意思、 嗯、 但吊诡的是我们家楼下那一排机车啊，就算你们是就算是租的那一户好了，用租的租赁的用户也有在停啊，也没有人吭声， 那是他们那一栋不成文的规定嘛。 对啊，所以其实 好可怕、 啊、 就像职场老屁股不会离开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就觉得说就是 霸凌， 有很多那种就是潜规则啊，就是啊，也没有为什么，反正这个人在就是会存在这个，那除非这个人走才不会有这个。那如果说你真的很 care 这个，大过于你想要在这个环境，那我觉得那第一个就是想办法解决。 其实说穿了，大家误会了，其实我不 care，care 的是四楼、哦， 我真的不 care 那个垃圾桶被我每天搬进搬出，我一点都不 care，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我是 那你就每天玩这游戏就好，当时每天乐。 问题就是四，但问题是四姨会，但是问题是四姨会生气啊！我不会生气，可是四姨会生气啊！他 说你室友吗？ 四姨，四楼的阿姨。 哦，四楼的阿姨、 啊，他会生气，我不会生气，这才是吊诡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啊。可是他会崩溃、哦，那我怎么办？好啦，那就我想想，你想想， 问我 想想， 先问房东，想办法，任何办法先 问。会啦，房东一定知道这件事情了啦。 对， 有人就跟他讲了啦、 哦，那就祝福你们喽。 好哦。 好，拜拜，晚安。 11:30，02-23-63-9955，就在你隔壁，跟你如此靠近的邻居，他是好邻居还是坏邻居呢？来自 Neil Closer。 Turn the lights off in this place, and she shines just like a star. And I swear I know her face, I just don't know who you are. Turn the music up in here, I still hear her loud and clear, like she's right there in my ear, telling me that she wants to own. 大家好，我是康宁大学校长李慧玲。让孩子拥有一技之长，能够毕业及就业，并具备国际观，是我们的责任。为减轻学费的负担，台南校区日间部采4年国立大学收费，让您省下超过20万学费。根据 CHEERS 杂志报道， 本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87.4%， 蝉联冠军。让我们带领孩子赢在就业的起跑点，阶层欢迎您加入康宁的大家庭。 康宁大学招生相关资讯请电06-255-9000。 人生难免会遭遇挫折，哭过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最新原创专辑 Timeless World 华纳。 大家好，我们是 乔子乔， 歌曲呢来自蓝心湄你的电发，11:39，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第二个小时校园大小事，本周跟你讨论的话题是关于你的邻居543邻居大小事，不管是好邻居坏邻居，如果真的普通到不行你根本不记得邻居就别说了吧。 我有一个邻居， 他就是好像上班族吧， 就男的谁 我的心 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你的 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整夜失眠。 我的心 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02-23-63-9955 23-63-9955 Hello 你好。 两位好。 你好。 马丽，你刚刚讲错一句话。 什么？ 你说老屁股在职场不走。 你是谁啊？ 我姓刘。 刘先生。 糟糕了，老屁股这三个字惹毛您了。 对。 怎么了呢？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老的，你不能讲这种话。 没有，当然就是有的人在职场上，我的意思啊，好，那我来解释我刚才那些意思。但是我相信很多在职场上在站在上位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很认真很积极的人，但是我相信有些卡位就是仗着他的年份年资，但其他真的也没有在做事，甚至他可能是会打压下面的人，不让他有升迁。 那这个当然会有了。 对啊，所以 都是就是说我是说这种话最好不要讲，因为您的节目啊，像光宇的话礼拜一到礼拜五他都常常有老人家在听啊。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无心的口快吧。 对， 好不好？ 我再讲一下那个邻居的事啊。 啊，怎么了呢？ 就像我们家这里，我们这个是老公寓啦。 是 老公寓。 哎，老公寓那四层楼的。四层楼，我们这个楼下这个本来以前多少年以前大家停车都很方便的。 是。 现在你不要想停车了。 为什么？ 都是路霸。 但哦。 都是路霸，有些一楼的人。 嗯。 他平常他就放了一架 什么在那边， 放了摩托车，像我们家楼下的他放了一架摩托车， 那怎么办？ 那因为我儿子已经结婚了 啊， 那以前他自己找车位找不到， 嗯， 还去租停车场的停车位。 那你们怎么解决路霸的事情？ 我们因为我们住老邻居不好讲，就后来我这一次我是买了沙发了 啊， 我把沙发拿下去。 那你不就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吗？这样 不是不是，您听，就是说我把沙发要拿下去，他那个他这个车子还好，很好笑。他平常晚上他车子就开走，为什么？他说女婿来上班的时候，车子要开过来，然后女婿带着女儿去上班，骑摩托车，车子就放了一楼。 哦，所以他是用摩托车来占车位。 哎，摩托车是占车位。 那你沙发搬下去干嘛？ 我沙发因为旧的、啊。 那搬去哪 呢？要找环那个资源回收的那个来。 哦，所以你不是用沙发占车位？ 没， 别人是用摩托车来占车位。 我要先跟他打声招呼，我说你们的车位可不可以先占一下？12点钟他就来了。 哦。 他竟然跟我讲，我女婿等一下就要来停车子。 这种路霸其实也是蛮烦的， 可是超多，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12点钟以后就人家那个资源回收一定会拿走的。我们打 他可能也是担心你要占他车位， 不可能嘛？我们这个多少年了，我们这边路霸都是路霸了。这个有些人一停这两三步，摩托车一停，你也知道现在新北市很多这种事了。 哦， 我们这老公寓还有楼上，这个是。四楼以上它加盖的，它上面全部种了兰花。 我不明白为什么都没有人要检举路霸、哎、 我也不用。我们 有时候是老邻居，你看在交情上你也是息事宁人，你也是好来好往，你不要检举人家，因为最后会闹得不愉快、啊、 真的有的路霸它会造成交通变得非常的窄，那个路都变得很小、哎、 所以现在可以匿名检举，就是警察狂来看看。 对，像我们家对面的5楼的4楼加盖的，他楼上全部是兰花，种的兰花 挺漂亮。 他兰花他每天晚上洒水，那你就想想看会什么结果。 兰花 跟下雨一样的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全部滴下来， 兰花 全部洒在下面，我以为下大雨啊。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那你这样人家 滴滴答答， 晚上回来是不是每一个都淋到了？这太过分了。 但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办法解决呢？ 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解决、啊、 为什么呢？那北北为什么你不去解决呢？ 因为我晚上我并没有出去，还没碰到我就跟我太太讲了，我说你不要碰到我。 但你觉得很吵吗？ 啊？ 但你觉得那个滴滴答答很吵吗？ 不是吵，也撒到我的话，我是不会找你。 但是还没撒过你， 还没撒到 他，只是你听过有人被撒到。 对，所以 有、 就是、 一定有人被撒到，大家这边邻居几十年了，你怎么讲呢？ 为何不能讲？我就不懂了，这时候人情摆在那边干嘛呢？如果大家都是互相已经十几年这么熟的邻居，这种话却没有办法好声好气的讲出口，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们明明就已经有十几年的互相看到彼此的交情了，我们却不能好好跟大家说，哎，玛丽，你楼上那个水可不可以尽量就是在，就是 我兰花会死的， 你可以接个盘子什么的，就是好好沟通，一定有方法。 因为他的兰花太多了。 I don't care。 对，您刚刚讲那个。乔治，你刚刚讲的你那件事情，我是觉得还是要解决的。 对，大家都叫我解决，但是大家会遇到 他刚刚讲一个 都不解决。 哎，你们那边也应该有管委会啊？ 没有，我们也是旧公寓，跟你们一样啊。 那可是我们这个只有四楼，楼上加盖的， 我们也不过多你们一层楼。 那你们怎么没有人要检举加盖呢？ 对啊，哎，不，我们这个加盖是阿扁这个时代这个 就是有分 过的， 有分好像91年前的房子加盖的时候， 何况我们在新北市啊， 暂时不会先去管到那边。对啊， 这个是已经过了啦。 但好啦，反正有事情要解决，也不能窝在家里面就一直骂对方，也不是。 对，我们这个也没有说骂对方，只是看到这些，很 自私的人觉得很不好。 对，现在一直要去招了看车位，空的地方就是画红线的，每天来拖掉。 总有解决的方法的，我们来大家一起想一想，好不好？ 好啊，拜拜。 好，拜拜。 拜拜。嗯， 拜的也是蛮干脆的。 11:46，听到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活着是最好的死亡。歌曲呢来自于蔡健雅，活着是最好的死亡。11:48，关于邻居543，邻居真的是蛮是一个蛮难经营或是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比熊大农场还难。 尤其如果你住的地方户数越多，人口越多，妹妹嘎嘎越多，各式各样的 更烦。 其实我对我们家楼梯之间堆杂物这件事情，也颇有异议。 哦，你们家也会是不是？ 因为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开会开过很多次，然后管委会也会贴公告说，请各位住户把自己 放东西， 对，把自己那个楼梯间的东西给收好，然后把凳之类，或者说比如说消防局会来抽查，然后什么这个被抓到是会罚钱的， 罚整栋大楼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各位住户要自重。就是很多人很不愿意收，然后我真的有去看过他们楼梯间到底是什么东西非放不可。 嗯，鞋子。 说实在，很多都是垃圾，报纸啊，纸箱啊，纸箱里面你不知道堆什么啊，坏掉的，就是456789把伞啊，然后 就那些东西全部也都积成灰了，就是它就不是常用的东西，你就是堆在那了，堆在那也堆了一年两年三年， 你也不处理， 你可以丢了吧。 你可以，如果你真的这么不爽，你就拍照检举啊，他也不会知道是你。 然后我们这栋大楼就被罚钱，这样 罚就罚，就让大家罚，罚怕了大家都不会再放了。 那如果罚不怕呢？ 没有，你就，所以我叫你先拍照收证，就是这一层楼的这个楼梯、嗯、对的是他的东西，你就每一张都拍好，你就把它印出来拿到警察局，你就说我要检举他们，消防局什么警察局随便，我要检举他们，他们放的你去罚，罚他们，然后到时候他不是会来罚整栋大楼吗？嗯，就叫那几户出钱，你们放的你们付，我们没放的我们不付。 首先呢，你就是要必须知道住在大住户不是那种，就是你今天站在这边说你那个就你付哦，我这就我付哦，然后那个就是 拍照嘛，到时候开管委会的时候就把这些照片就摊开嘛，因为警察那边就会有照片了嘛，是不是这几层楼放的、嗯、那这个钱该怎么办呢？大家也就想办法，那是我们大楼要平摊呢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首先我要先爬十几层楼， 嗯，先运个洞，先运个 洞，一层一层收证。 对啊，如果你真的这么不爽，你也只能这样子啊。然后大家看监视器就会发现，哎，怎么有个人在爬楼梯？ 但还是要呼吁大家，呼吁大家，楼梯间真的是一个逃生非常非常重要的路线。 对， 不是故意要找你查，真的是为了安全，好吗？ 对， 首歌曲来自阿密特。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想征服万兽之王，只需三步骤：一、观察；二、接近；三、直接开回家。现在入主 Peugeot 全车系真的很容易，买指定车型即享零头款、低月付和高额现金优惠，还有三年三万公里免费保养，以是全险补助和首年免领牌费等好礼，驾驭狮王就趁现在。 全民大剧团拯救疯狂电视台之后，又要拯救站不稳走不好的模特儿，人生胜利组的俊男美女也有变成卤蛇的一天，看伸展台幕后的辛酸与辛辣，当背叛跟走光一样容易，是否还能姐妹情深呢？ 全新歌舞剧疯狂伸展台，由张大春作词，陈建奇作曲，谢念祖编导，陈思璇、陈明真、康英英、赖佩霞联合主演，7月31日线上4G直播只要149元，购票请上 KKTix 售票网。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 Debbie 黄迪君， 我零存一滴泪在心海，到不丹那去逛一圈才回来，藏好消失的那一切，加到我的最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54，听到歌曲是来自于陈洁仪的《生命有过你》。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还有我们的温馨点歌区哦。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微笑时的红线，想起你，你可看见？ 你的名字叫怀念，我不肯时间说健忘的谎言，我生命要过你，你过去就在我的未来里，无分我来自于与你的美丽， 好世界，明亮趁年轻。金车补给员，金盏花萃取物叶黄素，百人使用见证，满意度高达92%。金车品质值得信赖，快上网搜寻金车补给员。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到美国 Hello Hello。 7月24，台北金华城；7月31，高雄梦时代。 等你呀， 全世界都有办法。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Solo Music。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59周第5名，陈大天，哪里来的勇气？第4名，张韶涵，再见之前。第3名，田馥甄，余波荡漾。第2名，林宥嘉，一点点。第1名，周杰伦，说走就走。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叮当， 我好想恋一个爱，没想到越你越呆，我活该天然呆，天命天生天灾，我好想恋一个爱，到头来爱到痛在，还以为我天才，找到我的天才， 飞遍掠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变你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 花莲泰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Summer time， 整个七月就是要和博朗咖啡馆在一起，饮品天天第二杯五折，每周一在加码买一送一，还有还有，咖啡豆系列商品也买一送一哦。与朋友一起的咖啡分享时光就在博朗咖啡馆。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活动详情请上博朗咖啡馆官网查询。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 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是陈林九。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欢迎你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嗨，我是玛丽。 三个小时的节目只剩下这个小时是温馨的了， 是一个比较 有人会理我们 干净的 啊，是吗？是比较有人会理我们的一个小时。 啊哈， 这个小时的点播歌曲呢，算是还不错，大家写的字数都蛮多的。如果是以作文来说的话，你们都有假上。 哇，假上好棒哦！ 现在有人会知道假上吗？还是用甲乙丙丁吗？ 或是 A B C D 吧？或是积分之类的。 好的，如果你想要跟这些假上好棒棒优秀的同学们一样先来留言点歌的话啊，也不是先来，是只能留言点歌，你可以到我们的青春点点点 Facebook 的粉丝页面，然后里面有网志，网志呢里面就会有一个标题写说哦，比如说某个礼拜天，比如说7月24号的点歌特区，或是留言版，它不是点歌特区，就是7月24号你要留什么言都可以，你要哈利路亚也可以，你要点歌也可以，你可以在上面写 everything， 你只要在留言的时候写清楚就行了。 对，你要点歌就写点歌，你要哈利路亚你就写哈利路亚， 这 样就可以咯。然后你点的歌曲呢，就是你想听的嘛，最好是排一二三个顺位，因为我们不一定是每一首歌都有， 是 有时候你听的歌曲实在是太前卫了，那我们可能就没有， 或太复古， 对，或太复古，我们太不懂就会没有。 嗯， 然后你要留下你想要说的话，只字片语，就好，好不好？要写文章也是可以。 好的。 首先呢，就来送上第一首歌曲，这一个我觉得给你念，因为跟你的旅游有关系。 强强玛丽好，是我突突。听完强强的解说后，我就要来点歌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放暑假，他觉得每天都可以听。他说呢，听完玛丽姐姐去上海迪士尼，我就有想到，想知道美国迪士尼的排队跟整洁状况。 美国， 因为去年暑假他跟家人去玩全美两个月，所以他就想来分享那个加州迪士尼跟佛罗里达迪士尼。天哪，你去过好多个迪士尼啊。也说说环球影城未来世界好了。首先呢，就是排队的状况，因为我说在上海迪士尼他们是肉贴着肉排，就像是鬼片，有人在你后面贴着你排， 这么近啊。 然后就是说，但是他们在那边排队的状况不会有这些行为，大家的差距其实蛮大的，也不会在转弯处想要插队。二是整洁，也是会迪士尼里面真的是会有人疯狂的扫地，可是还是会 注重清洁， 对，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垃圾，可是他们那一边角落完全没垃圾。 你说佛罗里达跟就美国那些都没有。 可是呢，他觉得游乐设施就没有那么刺激，刺激的是环球影城跟未来世界，特别是环球影城他非常的喜欢。他说你只要花几块美金就可以拿到一个底部有晶片的杯子，每十分钟就可以 满水， 就可以去饮料机续杯。每十分钟 它是感应的吗？ 应该是吧， 那个金属是感应的， 就底部的晶片是感应的，十分钟一到你就噗在一杯， 好棒哦。 而且它最大的云霄飞车真的是有够大，而且椅子上还有音乐在播，好身临其境哦。然后未来世界呢，他觉得最好玩的是他在中央球体里面的完全黑暗云霄飞车， 哇塞， 可以让你看星星。然后排队的路上也不会无聊，因为沿路都有游戏机可以玩，怎么这么棒？ 游戏机哪一种？ 因为像在我不知道，可是因为像日本跟上海，你排的就是纯排队。 对，香港也是 没有游戏机呢。 哦，我只去过香港的，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然后他就是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想要点的歌曲是迷幻乐团的 It's Time。 Don't hold back. 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爱球也把鸡乌爱笑眼睛》。 嗯， 他是桃园的 Benny， 他听青春点点也有八年的时间了，第一次来点歌，他想点这首歌送给他正在走出情伤的朋友杰涵，并且想要对他说，失恋是人生必走过的一大课题和经验。有些人真的没有失恋过。 嗯，真的。 我哥就没有失恋过。 嗯，我朋友他也没有失恋过。 如果要这种情形，就是要么你真一辈子没谈过恋爱， 嗯， 要么就是你的初恋第一次就结婚生小孩了。 是。 嗯，我哥就是这种人，你朋友也是。 嗯。 啊，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啊。 恭喜他们。 恭喜他们，好。然后他说呢，每谈过一次恋情就是让自己再长大一点，一定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路再怎么黑，再错了，不是这个再。好不好，选字要选对。我都会陪在后面引导他走出黑夜，并且提早祝他23岁生日快乐。这首歌是送给你啦，祝你生日快乐。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丢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散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坚定。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

是小船，无奈死去眼神，欲望迅速降温，你不过是出生。反正所有的过程都不能看个完整，我又何必牢记，你根本可以选择，不可能去爱，不可能坦白，你冒险的谎言也已经说不出来，不应该去爱，不应该坦白，用嘴巴说出的爱没人说可以信赖，尝试着去爱，尝试着坦白，梦幻的处处期待，让我受一些伤害，随便的去爱，没理由的坦白，出生的人的差别我已经分不出来，小船无奈四处眼神，欲望迅速降温，你不过是出生，反正所有的过程都不能看个完整，我又何必牢记，你根本可以选择，不可能去爱，不可能坦白，你冒险的谎言也已经说不出来，不应该去爱，不应该坦白，用嘴巴说出的爱没人说可以信赖，尝试着去爱，尝试着坦白，梦幻的处处期待，让后受一些伤害，随便的去爱，没理由的坦白，出生的人的差别我已经分不出来， 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蜂巢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八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 各位听众，桃园机场通关比赛即将开始，现在看到选择传统通关的民众开始大排长龙，通关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另外一边，选择自动查验通关的民众只要扫描护照，站定位，看镜头，12秒完成步骤，快速通关成功。 申请 eGate 自动通关查验服务，搭机更迅速，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不曾驻足， 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我是 Gary 曹格。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我四楼 邻居的。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了？ 对他太好了吧？ 真的吗？ 对啊，你送了很多礼物哎。 啊，这首歌那送给我自己好了。通常遇到纠纷麻烦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先要怎么样？ 我们先以和为贵。 不不不，先要让自己怎么样？ 冷静。 对，这首歌呢，来自蔡依林，《冷暴力》。暴力是件不错的事情 ，OK， 也是另外一种模式的以和为贵了。 冷战也就是冷暴力的一种，对不对？ 对，冷处理、冷静，不要正面起冲突，这样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哦，更冷了，什么意思呢？这是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跟这首歌戴爱玲也有唱哦，《分开旅行》。 其实我一直很疑惑到底是哪一 part， 分开旅行， 嗯， 我不记得有戴爱玲哎。 就是我知道上面都写他的那个，就是都有他在里面。 对对对。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分清楚到底哪一 part 是他。 好，没关系，这首歌是谁点的呢？他是史密斯 ，Smith， 他跟他正在澳洲旅行，他接下来要去斐济旅行。哇塞， 好美哦！ 但是呢，太多人要跟他去了，就是好像有点抢手。我真的不喜欢太多人跟他一起去旅行，意见原因是因为大人多，意见就会变得很多，所以他想要点这首《分开旅行》。 去洛杉矶，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一个小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我不想要去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一个小结局，我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香菇头呢，他说第一次听到黄以玲的《爱你无条无条件》这首歌呢，是在 KTV 同事唱的，他说实在唱得太好听了，可是现在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想要点播一下这首歌。可惜 我们有爱丽波条件吗？ 没有，我们只有黄以玲的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差太多， 对，所以就没有这，所以没有点黄以玲的歌曲。他第二顺位呢是李千娜的弱点，他说他涉世未深，太容易暴露弱点，工作的黑暗面。但我们也没有李千娜， 又被你发现我们资料库的弱点了。 他真的是很多弱点啊，没关系，送你一样是李千娜跟王大文合唱的《熊爱郎》。 看着万里江南。 世界只 人生回忆，每天只面对孤寂，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不分离，绝不放弃。我要告诉你 ，Baby, I'm sorry。 劲霸金曲，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Invisible 巴黎现场。 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 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2016喜悦放城市亲子园游会来咯，7月30桃园清溪公园苹果剧团，8月13中立中正公园小青蛙剧团，还有闯关游戏、摸彩、故事擂台争霸赛，请洽桃园市立图书馆官网或脸书搜寻喜悦放城市。以上广告由桃园市立图书馆提供。 我是小霞，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的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最后一首点播歌曲送给你们，是谁呢？ 欢迎大家多多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点歌哦。阿胖的点播呢是你是会为他播周杰伦吗？还是黄品源？ No, 当然是黄品源啊。 好的，他说很喜欢你们真性情的挑弄听众。 对， What? 我刚刚也是有狐疑了一下。 骂听众，给听众建议，换个话题，七月我生日，所以他希望可以听到品源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这首歌呢是黄品源跟莫文蔚一起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好的，今天点播歌曲呢已经到这边完全结束了。 是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呢，一样就是到网志区。你想要哈雷路亚，哎，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很欠缺哈雷路亚， 因为哈雷路亚现在用 APP 留言方便太多啦。 对，好，没关系，如果你真的觉得想要跟我们及时互动的话，那你就在 APP 或是在直播上面或是打电话进来都可以。 可是点播是真的只能透过网志区点留言的， 对，这是唯一 only one 的方法，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送给谁好呢？ 还是八楼的邻居？ 我没有八楼，有八楼就出事了。送给你好了， 心头一惊，心头一寒。 来，寒什么？ 我也不知道。 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 哇，好浪漫哦。 曾天躲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彩虹色窗台的雨，像爱情传说时期，那天赶走了乌云，教室里头问了你， 加勒的初恋的粉色系列照。